寒热爱掀起，说我知爱恋滋味，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，似玻璃窗已看清体变，柔情在心中万千柔情，太空的星星在旋转，这心愿，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，似玻璃窗已看清体变，柔情在心中万千柔情，太空的星星无尽。 走近你又害怕自己受伤，离开又担心你会将我遗忘，失去的总是比付出的还要多，爱上你不知不觉的发了疯，所有的寂寞男人的孤独都被你点亮，埋葬在心的地方，让我对爱从此不再痴心妄想，一副面具一辈子的伪装，一颗心拒绝在为情所伤，爱到天荒纵然让人难以抵挡，愿今世情灭了你又会怎么想，守不住自己灵魂的人全都一样，无情地心已被爱火灼伤，仓皇地痴情正面临逃亡，说不在乎是假装，谁心甘情愿负担穷追不舍的痛不可原谅，无情地心已被爱火灼伤，仓皇地痴情正面临逃亡， 窗直到剥落了心上失去了爱的梦不再痴心妄想今世情灭了，你又会怎么想？守不住自己灵魂的人，全都一样。无情的心已被爱火灼伤，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。说不在乎是假装，谁心甘情愿负担穷追不舍的痛，不可原谅。无情的心已被爱火灼伤，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，只能不断的伪装，直到剥落了心上失去了爱的梦，不再痴心妄想。无情的心已被爱火灼伤。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，说不在乎是假装，谁心甘情愿负担穷追不舍的痛，不可原谅。无情的心已被爱火灼伤，仓皇的痴情正面临逃亡，只能不断的伪装，直到剥落了心上失去了爱的梦，不再痴心。妄想， 就让记忆中，让记忆中的爱慢慢伤。

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不再熬，也许爱情就是双刃上脚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尘欢呼蓝瓶子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我一点就燃烧。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醉红就感冒，阴郁就发酵，有爱就好，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天亮，是红尘黄昏蓝钉子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尘欢呼蓝钉子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我一点就燃烧，我一点就燃 时光正在和你分享，谁知道